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散列表的第二篇，如何打造一个工业级水平的散列表。通过上一节的学习呢，我们知道散列表的查询效率并不能笼统的说成是大于括号一，它跟散列函数、装载因子、散列冲突等都有关系。散列函数如果设计的不好，或者说装载因子过高，这都有可能导致散列冲突发生的概率升高，查询的效率下降。在极端情况下，有些恶意的攻击者还有可能通过精心构造的数据，使得所有的数据经过散列函数之后都散列到同一个槽里。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基于链表的冲突解决方法，那么这个时候散列表就会退化成链表，查询的时间复杂度就从大 O 括号1急剧退化为大 O 括号 N。如果散列表中有10万个数据，退化后的散列查询的效率就下降了10万倍。更直接点说，如果说之前运行100次查询只需要 0.1 秒，那么现在就需要1万秒。那这样呢，就有可能因为查询消耗大量 CPU 或者说线程资源，而导致系统无法响应其他的请求，从而达到拒绝服务器攻击的目的。这也是散列表碰撞攻击的基本原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如何设计一个可以应对各种异常情况的工业级散列表，来避免在散列冲突的情况下散列表性能的急剧下降，并且能够抵抗散列碰撞攻击。散列函数设计的好坏决定了散列表冲突的概率的大小，也决定了散列表的性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好的散列函数，如何来设计散列函数呢？首先，散列函数的设计不能太复杂，过于复杂的散列函数势必会消耗很多的计算时间，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散列表的性能。那其次是呢，散列函数生成的值要尽可能的随机并且均匀分布，这样才能避免或者说最小化的散列冲突，而且即便出现冲突，散列到每个槽里的数据也会是比较平均的，它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槽内的数据特别多的情况。那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还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这些因素有关键词的长度、特点分布，还有散列表的大小等等。散列函数各式各样，那我来举几个比较常用并且比较简单的散列函数的设计方法，让你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第一个例子还是我们上一节所讲到的学生运动会的例子。我们通过分析参赛编号的特征，把编号中的后两位作为散列值。类似的散列函数还可以处理手机号码，因为手机号码前几位重复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后几位就比较随机了。那么我们可以取手机号的后四位作为散列值。这种散列函数的设计方法我们一般叫做数据分析法。第二个例子就是上一节的开篇思考题，如何来实现 Word 的拼写检查功能。这里面的散列函数我们可以这样来设计，将单词中每个字母的 ASCII 码值进位相加，然后再跟散列表的大小求余取模作为散列值。比如说英文单词 nice， 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散列值。那实际上散列函数的设计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直接寻址法、平方取中法、折叠法、随机数法等，这些呢你只要了解就可以了，不需要全部都掌握。我们上一节讲到散列表的装载因子的时候，我说过装载因子越大，说明散列表中的元素越多，空闲位置越少，散列表冲突的概率也就越大。不仅插入数据的过程要多次寻址或者拉很长的链，那查找的过程也会因此而变得很慢。对于没有频繁插入和删除的静态数据集合来说，我们很容易根据数据的特点、分布等设计出完美的极少冲突的散列函数，因为毕竟之前的数据都是已知的。对于动态散列表来说，数据集合是频繁变动的，我们事先无法预估到将要加入的数据个数，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事先申请一个足够大的散列表。随着数据慢慢加入，装载因子就会慢慢的变大，当装载因子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散列冲突就会变得不可接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处理呢？还记得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的动态扩容吗？你可以来回想一下数组、栈、队列的动态扩容我们是怎么来做的。针对于散列表，当装载因子过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动态扩容，重新申请一个更大的散列表，并且将数据搬移到这个新散列表当中。那么假设每一次扩容都申请一个原来散列表大小两倍的空间，如果原来散列表的装载因子是 0.8， 那经过扩容之后，新散列表的装载因子就下降为原来的一半，变成了 0.4。 针对于数组的扩容，数据搬移操作比较简单，但是针对散列表的扩散，数据搬移操作要复杂得多，因为散列表的大小变了，数据存储的位置也变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散列函数来重新计算每一个数据的存储位置。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所画的这个例子。在原来的散列表当中，21这个元素原来存储在下标为0的位置，搬移到新的散列表当中，存储在下标为7的位置。对于支持动态扩容的散列表，插入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那前面的章节我已经分析过多次了，支持动态扩容的数组占等数据结构的时间复杂度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啰嗦了，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插入一个数据，最好情况下不需要扩容，最好的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1。最坏情况下，散列表装载因子过高，启动扩容，我们需要重新申请内存空间，重新计算哈希位置，并且搬移数据，所以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 n。用摊环分析法啊，均摊情况下，时间复杂度接近最好就是大于括号1。实际上，对于动态散列表，随着数据的删除，散列表中的数据会越来越少，空闲的空间也会越来的越多。如果我们对空间消耗非常敏感，我们可以在装载因子小于某个值之后启动动态缩容。当然，如果我们更加在意的是执行效率，能够容忍多消耗一点内存空间，那么就可以不用费劲儿来缩容了。那我们前面讲过，当散列表的装载因子超过某一个阈值时，就需要进行扩容。装载因子阈值需要选择得当，如果太大会导致冲突过多，如果太小呢，就会导致严重的内存浪费。装载因子阈值的设计要权衡时间空间复杂度，如果内存空间不紧张，对执行效率的要求很高，可以降低负载因子的阈值。那相反，如果内存空间紧张，对执行效率要求又不高，那么可以增加负载的因子的值，甚至可以大于1。我们刚刚分析得到，大部分情况下，动态扩容的散列表插入一个数据都很快，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当装载因子已经达到阈值，需要先进行扩容再插入数据，那么这个时候插入数据就会变得很慢，甚至是无法接受的。我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散列表当前的大小为 1GB， 如果要扩容为原来的两倍大小，那就需要对 1GB 的数据重新计算哈希值，并且从原来的散列表搬移到新的散列表，这听起来就很耗时，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业务代码直接服务用户，那尽管大部分的情况下插入一个数据的操作都很快，但是极个别非常慢的插入操作，这就会让用户崩溃了。那这个时候一次性扩容的机制就是不合适的了。为了消耗一次性扩容耗时过多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扩容操作穿插在插入操作的过程当中分批完成。当装载因子触达阈值之后，我们只申请新空间，并且不将老的数据搬移到新的散列表当中。当有新的数据要插入的时候，我们将新数据插入到新散列表中，并且从老的散列表当中拿出一个数据放入到新散列表中。每次插入一个数据到散列表，我们都重复上面的过程。经过多次插入操作之后，老的散列表中的数据就一点一点全部搬移到新散列表中了。这样没有了集中的一次性数据搬移，插入的操作就变得很快了。这期间的查询操作怎么来做呢？对于查询操作，为了兼容新老散列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先从新散列表中查找，如果没有找到，那么再去老的散列表当中查找。通过这样均摊的方法，将一次性扩容的代价均摊到多次插入操作当中，这就避免了一次性扩容耗时过多的情况。这种实现方式任何情况下插入一个数据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于括号1。上一节呢，我们讲到了两种主要的散列冲突的解决方法，开放寻址法和链表法。这两种冲突解决方法在实际的软件当中都非常的常用，比如说 Java 中的 Linking 的 HashMap 就采用了链表法解决冲突。所谓的 local map 是通过线性探测的开放寻址法来解决冲突。那你知道这两种冲突解决方法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吗？又各自适用于哪些场景呢？我们先来看开放寻址法的优点有哪些。开放寻址法不像链表法需要拉很多链表，散列表中存储的数据都存储在数组当中，可以有效的利用 CPU 加快查询速度，而且这种方法实现的散列表序列化起来比较简单。链表法包括指针，序列化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你可不要小看序列化，很多的场合都会用到。 我们后面有一节就会讲到什么是数据结构序列化，如何序列化，以及为什么要序列化。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寻址法有哪些缺点。上一节我们讲到用开放寻址法解决冲突的散列表，删除数据的时候会比较麻烦，需要特殊标记已经删除掉的数据，并且在开放寻址法中所有的数据都存储在同一个数组当中，比起链表法来说冲突的代价太高了。所以说对于开放寻址法解决冲突的散列表，装载因子的上限不能太大，这也导致了这种方法比链表法更加浪费内存空间。那所以说我再来总结一下，当数据量比较小，装载因子小的时候，适合采用开放寻址法。这也是 Java 中的 Thread Local Map 采用开放寻址法解决散列冲突的原因。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链表法。那首先链表法对内存的利用率比开放寻址法是要高的，因为链表节点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再创建，并不需要像开放寻址法那样需要事先申请好。那实际上这一点也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链表要优于数组的地方。链表法比起开放寻址法对大装载因子的容忍度会更高，开放寻址法只适合装载因子小于1的情况，接近1时就可能会有大量的散列冲突，导致大量的探测再散列的性能就会下降很多。但是对于链表法来说，只要散列函数的值随机均匀，即便是装载因子变成10，也就是链表的长度变长了而已，虽然查找效率有所下降，但是比起顺序查找还是要快很多的。还记得我们之前在链表那一节所讲到的吗？链表因为要存储指针，所以对于比较小的对象的存储是比较消耗内存的，还有可能会让内存的消耗翻倍。而且因为链表中的节点是零散分布在内存当中的，不是连续的，所以对于 CPU 缓存是非常不友好的，这方面对于执行效率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存储的是大对象，也就是说要存储的对象的大小要远远大于一个指针的大小，那链表中指针的内存消耗在大对象面前就可以完全忽略了。那实际上我们对链表法稍加改造，可以实现一个更加高效的散列表，那就是我们将链表法中的链表改造为其他高效的动态数据结构，比如说跳表、烘焙树。这样呢，即便是散列冲突，极端情况下所有的数值都散列到同一个桶内，那么最终退化成散列表的查找时间也只不过是大O括号 log n， 这样呢就非常有效的避免了前面所讲到的散列碰撞攻击。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基于链表的散列冲突处理方法比较适合存储大对象大数据量的散列表，而且呢比起寻址法它更加灵活，支持更多的优化策略，比如说用红黑树代替链表。刚刚我所讲了实现一个工业级散列表需要涉及的一些关键技术，那现在我再拿一个具体的例子， Java 中的 HashMap 这样一个工业级的散列表，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些技术是如何来应用的。我们先来看初始大小， HashMap 默认的初始大小是16，当然这个默认值是可以设置的，如果说事先知道大概的数据量能有多大，可以通过修改默认初始大小减少动态扩容的次数，那这样就会大大的提升 HashMap 的性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装载因子和动态扩容，最大装载因子默认是 0.75， 当 HashMap 中元素的个数超过了 0.75 乘 capacity， 这个时候就会启动扩容，每次扩容都会扩容为原来两倍的大小。 HashMap 底层采用链表法来解决冲突，即使装载因子和散列函数设计的再合理，也免不了会出现拉链过长的情况，一旦出现拉链过长则会严重的影响 HashMap 的性能。于是在 JDK 1.8 的版本当中，为了对 HashMap 做进一步的优化，我们引入了红黑树。而当链表长度太长，我们默认超过8的时候就是太长，那这个时候链表就转化为红黑树，利用红黑树快速增删改查的特点提高 HashMap 的性能。当红黑树节点个数少于8个的时候，又会将红黑树转化为链表，因为在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红黑树要维护平衡，比起链表来说性能的优势并不明显。最后我们再来看散列函数，散列函数的设计并不复杂，追求的呢是简单高效分布均匀，我把它摘抄了出来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看。好，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开篇的问题，如何设计一个工业级的散列函数。如果说这是一道面试题，或者说是摆在实际的开发问题当中，那么你会从哪几个方面来思考呢？首先我会思考什么是一个工业级的散列表，工业级的散列表应该具有哪些特性呢？ 那结合已经学过的散列知识，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几点要求。第一，支持快速的查询、插入、删除操作。第二，内存占用要合理，不能浪费过多的内存空间。那第三，性能要稳定，极端情况下散列表的性能也不会退化到无法接受。那么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散列表呢？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知识，我还会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设计思路。第一，设计一个合适的散列函数。第二，定义装载因子阈值，并且设计动态扩容策略。第三，选择合适的散列冲突解决方法。对于散列函数、装载因子、动态扩容策略还有散列冲突的解决方法，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具体如何来选择还要结合具体的业务场景、具体的业务数据来做具体的分析。不过呢，只要我们朝着这三个方向来努力，那离设计出工业级的散列表也就不远了。我之前面试的时候曾经用这道面试题来考察应试者，结果大部分的人对于散列表都只知道两种散列冲突解决方法，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知。如果说你在面试或者工作当中能够像我前面这样回答，那么面试官或者是同事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那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上一节的内容呢都比较偏理论，今天的内容呢都比较偏实战。我主要讲了一下如何设计一个工业级的散列表，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异常，防止在极端情况下散列表的性能退化的过于严重。我分了三部分来讲解这些内容，分别是如何设计散列函数，如何根据装载因子动态扩容，以及如何选择散列冲突的解决方法。关于散列函数的设计，我们要尽可能让散列后的值随机且均匀分布，那这样就会尽可能的减少散列冲突，即便是冲突之后分配到每个槽内的数据也会比较平均。那除此之外呢，散列函数的设计也不能太复杂，太复杂就会太耗时间，也会影响散列表的性能。对于散列冲突解决方法的选择，我对比了开放寻址法和链表法这两种方法的优势和适用的场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链表法会更加的普适。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将链表法中的链表改造成其他动态查询数据结构，比如说红黑数，来避免散列表的时间复杂度退化成大 O 括号 N， 抵御散列碰撞攻击。但是呢，对于小规模数据、装载因子不高的散列表就比较适合使用开放寻址法。对于动态散列表来说，不管我们如何设计散列函数，选择什么样的散列冲突解决方法，那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加，散列表总是会出现装载因子过高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启动动态扩容。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在你所熟悉的编程语言当中，哪些数据类型底层是基于散列表实现的？散列函数是如何来设计的呢？散列冲突是通过哪种方法来解决的呢？它们是不是支持动态扩容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